2017年春季残疾人及爱好者乒乓球比赛从5月2号到7号在金日成大学体育馆举行。比赛分为残疾人和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的爱好者、爱好者混打等小组进行，有残疾人爱好者选手和外国人参加。朝鲜残疾人保护联盟干部、爱好者、平壤市劳动者、青年学生和联合国常驻朝鲜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代表塔潘米什拉、外国大使馆成员以及正在我国访问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属负责残疾人权利特别报告人卡塔利娜·德班达斯·阿圭拉尔及其一行等外国客人和海外同胞观看比赛。向获得优异成绩的残疾人和爱好者选手颁发了奖杯、奖牌和奖状。